夜神啊，是不是先吃点东西啊？轮回经理一脸的疲惫，夸张地坐倒在沙发上，在肚子抗议的咕咕叫了好几声后，终于想到了吃饭这回事。 啊，好啊。 月修这边却是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同时有啪啪啪的声音传过来。咦，这是怎么回事？轮回经理突然意识到，这明明是自己的办公室来着，怎么自己坐在待客的沙发上，那家伙却是一本正经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后，还一直在摆弄着他的电脑。摆弄电脑？摆弄电脑？轮回经理突然跳起来了，他的电脑那是可以随便让外人动的吗？那当中可是有不少他们轮回俱乐部的商业秘密啊。轮回经理一个箭步跳起来，窜到那边办公桌后，结果一看，差点没晕过去。人根本就不稀罕看他们轮回的什么商业秘密，拿着他这堂堂经理的电脑，人是在玩荣耀呢，这是玩了有多久了呀？ 群莫笑，我第十区开了以后鼎鼎有名啊。 轮回经理看到角色的名字，有话没话的搭着腔。 哼，还好 66届练级不容易吧。 轮回经理说着，君莫笑散人，50级没法升，后来到了神之领域才继续升下去的。虽然作为堂堂职业俱乐部的经理不至于关心这么细碎的事情，但人在圈中，这种年度热门八卦还是不会不知道的。 是啊，真不容易， 看来又一个神级角色要诞生了。 哼，叶修笑笑未置可否。 哎，你这角色技能点有多少了？ 轮回经理忽然问道。 这可是秘密，可不能这么容易就被你知道。 叶修很自然地说着。 已经把我们视为职业圈的对手了？ 已经？一直就是吧。 好吧，一直就是。 轮回经理说着，突然又是扯开一个话题。 看来你和家世确实有矛盾啊，有了这样的东西，第一时间竟然没有想到联系家世，反而送来给我们。 这也不难理解吧。 是的。 轮回经理点了点头。为什么选择轮回？就像叶修和魏琛心想的理由一样，轮回经理自己同样也想得到。 咱们就这样做下去，感觉真谈不出个什么价来。 果断点，开个价来吧。 为什么不是你果断？ 因为我不着急啊。 好吧。 轮回经理真无奈了。叶修也没有多的花样，就是把他拥有的几个优势运用得淋漓尽致。不得不说，这是职业大神风范。 我看要不这样吧，现在也挺晚了，你也累了，先休息吧，明天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这样？ 住的地方有吗？没有的话我来安排一下。 那不用了，那我就明天再过来。 叶修说着起身，僵持了一天的两人最终也是没出什么结果，就这样告别了。叶修这一离开，轮回经理立刻联系老板汇报了一下这边的具体情况，在得到老板的授意后，立刻联系俱乐部各部门连夜开会。次日没约什么时间，叶修睡够了起来，收拾一下后散着步又来到了轮回俱乐部。酒店是订票时陈果一起订好的，知道叶修就是来轮回，当然就就近了。轮回俱乐部，轮回经理早在候着叶修的大驾，不过人看着并不是太精神，看来昨天一晚休息的并不好。 怎么样啊？ 叶修来后笑道，他大致也猜到经理昨天为什么会说今天给他准确答复，肯定是他走以后，轮回群策群力，把叶修手中的东西的价值彻底衡量一下。 2点，任务列表，只是提供任务名称， 我想这应该没有问题吧。其次，最终概率你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有点说服力的证明。 一晚上的辛苦果然不是白费，轮回方面已经商讨好了可以出的价码，但是这之前到底还是需要彻底明确一些东西。昨天和叶修也不是白耗了一下午，这1000点技能书是怎么得到的，轮回经理现在倒是已经明白。既然方法是任务过程中的很多小细节，那么只是提供任务名字当然没有任何关系，而轮回方面只要知道了任务名称，当然就可以检验一下战队角色在这1000点可能的技能书中最多能拿到多少点，再通过任务奖励的几率，大致也就可以明确到底是多少技能点的收益了。当然前提也是叶修奖励几率的准确性是有保证的。 好吗？ 叶修却好像早有所料似的，随后一点也不生疏地用起了经理的电脑，很快从邮箱里拿出了两份文档。一份是媚光对这1000点技能书任务推导出数据的步骤过程，这些东西叶修他们这些人看不懂，但是只要是有媚光这种水平的专门人才还是可以验明真假的。另有一份则是得到这1000点技能书大大小小的任务名称列表。将这两份东西整理下来后，叶修也是提出了他的要求。 既然要这样检验的话，当然我也得在场，没问题吧？ 当然。 轮回经理没有异议。随便两份材料直接打印出来，数据那份轮回经理扫了两眼也是头晕，和叶修一起到了后勤技术部，就直接交给了专门的人去看。至于那份任务列表则是被复印了11份，每份写了一个轮回角色的名字。那边11张账号卡却是轮回战队的11个职业角色已经早就备好了。核对任务是轮回的工作人员一个账号一个账号去进行的，这导致荣耀网游圈沸腾了一整个早上，随后消息也是飞快传到了职业战队的耳中。很快各大战队方面都听说了轮回战队在今天一早每个角色都上网游旅游了一番，足迹包括普通区和神之领域，每个角色停留的时间也是差不多。在这季后赛即将开打之际，轮回不抓紧时间练习居然跑到网游里来，而且还是一个一个排着队来，这是什么意思啊？网游里的玩家也就是热闹沸腾下，职业圈里的战队也是纠结坏了。轮回战队夺冠呼声高，自然是一个劲敌，没有人敢轻视，这莫名其妙的举动是在干嘛？由于角色只是东走西走，步骤又不一样，点了个 NPC 对话这种事儿，旁观也是并不容易看出，所以这11个角色相继上线是忙了点啥，各大战队最终也没分析出来。但是这举动怎么也不可能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在季后赛没几天就要正式开打之前。想来想去，唯一的可能那就是轮回的角色实力要提升。这是荣耀这一架构在网游基础上的电子竞技的特色，角色的实力和任何一个普通玩家手中的角色一样，要提升都得是在这同一片的网游天空下。这样要紧的时候，轮回战队的角色跑来网游，不是要提升实力是什么？只是从他们的举动中却让人看不出是在搞什么名堂，只是核对11个角色任务做还是没做，这一早上就已经用掉了。那边对数据的检验进度倒是在一早上后也给出了结论，表示数据靠谱，没有疑问。这样一来，根据每个角色未完成的任务以及每个任务最终的奖励几率，轮回每个角色可以获得的技能点可就全都能计算出来。在不考虑运气，只以数据而论的话， 轮回11个角色将有5个可以达到5000点的技能值，余下6个也都可以达到4960左右。而把运气考虑进去的话，当然有5000的也可能达不到5000，没5000的也是可能达到5000的。叶修看着这些结论未发一言，这绝对是足够彪悍的结果。到这份了，轮回如果还不肯掏钱，除了没钱，叶修实在想不出其他解释。试图通过那些数据就推出任务是怎么完成的，这一点叶修找媚光确认过，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媚光可是在有着魏琛尝试出的大量实验结论才能过数据的检验、建模核、对纠正，在完全没有魏琛资料的情况下，就拿着这些数据和一个任务名称想推导出任务过程，是完全抓瞎的举动。要这不是这样，叶修哪会大胆地交出数据资料，那不等于直接把任务攻略给人一样了？结果出来之后，轮回经理就拿着结论和叶修一起离开了技术部，回到了他的经理办公室。1500万。轮回经理终于在确认一切后开出了价码。说实话，刚刚进行的测试也算是双刃剑，如果没有，那轮回倒是可以以未知性为由降低对方的价值。但现在经过这样一番明确的检验后，轮回心里虽然是彻底踏实了，但这东西也成了一分钱一分货，再找不出任何毛病来了。1500万的价无疑是一个买断价，如果不是买断，价到不了这么高。荣耀竞技毕竟也就是发展了几年的行业，转会期间的选手或是角色转会基本也就是以百万为单位，上千万的交易如果成交，将是荣耀史上的第一次。只是这一笔交易多半是不会对外公开的。